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是周五，也是我们五一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次直播，因为在五一假期我们的节目呢有一些调整啊，会以重播的方式把一些精品的节目拿出来再次跟各位分享。那今天呢我们是节前的最后一场直播，我们这个话题呢也相对更轻松，但是呢他有非常强的职业感。其实这件事情能不能处理得很好，就代表你一个人的这个职场态度和你的职业素养够不够好。那今天这样一个话题呢，我特别好，就是心情特别好。为什么呢？就是大家透过一直播应该能看到我今天神清气爽，而且我特别用心的精致的化了一个妆。也许这个妆面在你们看来还是那么的粗糙，但是我想说我用心了好吗？因为今天直播间来了一位能瞬间拉升我们整档节目颜值的一位嘉宾啊，就是我们一直在苦于说节目是一个有内涵的节目，但是我们常常希望可以用更好的方式来包装我们这个节目，老想有人来提升我们整个这档节目的颜值。当然这个夙愿一直没有完成，好在在五一假期之前完成了我这个小小的心愿。今天请到直播间的这位嘉宾是来自中国教育电视台我的同行主持人张征。你好张征。 你好高丽姐。 大家现在如果在一直播现在可以看到张征啊，应该是各位不会很陌生，因为他在教育电视台做了多久的主持人了？ 我算一下啊，2003年到现在15年了，快 15年了， 将近15年了。 但是你看起来也才90后啊。 我希望今天能帮助你完成刚才的心愿。 也就是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做主持人了是吧？哎，这个主持人是不是很会聊天？ 对对对对。 我刚才呢就是跟张征本来呢是在直播导播间啊聊的很轻松，然后突然跟张征抛了一个话题，我说张征其实 把我弄懵了。 对，我说咱俩其实是有渊源的。然后张征说什么渊源？我是现在不告诉你，一会儿话筒打开了我告诉你。 现在可以揭晓谜底了。 可以揭晓了，但是呢还是先卖一个关子啊，我们先告诉各位，今天我们想跟张征还有更多的朋友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朋友圈，还有就是同事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就是你认为同事可不可以发展成朋友，或者说你的私生活你会不会屏蔽掉你的同事。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职场话题，希望各位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都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互动。另外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蜻蜓 FM 来搜索职场有高招，那这三种方式呢都可以实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实时参与我们的节目。张征你知道吗？我也是山西人。 哦，是吗？老乡啊。 我也是山西广电人。这个时候是不是听到这个消息稍微心情好一点了？ 这个广播之前的这个听众可能有的人要懵了。 对， 为什么你要提山西广电人？因为我其实来中国教育电视台之前呢有3年时间是在山西电视台工作。 没错，当时呢张征是已经就是刚到山西台的时候就是电视台的主持人。 对对对， 那个时候呢我是广播节目的主持人。 哦， 就是我们在大院里就那种环境，那种我们的职业分工，你一定是不知道我，但是我一定是知道 到你的。就是你知道，就是山西广电那个大院里经常飘来一个特别阳光特别朝气帅气的，然后他因为张征，可能是因为你的长相生性，就是老觉得他是在微笑 啊。 对， 但其实你心里也挺苦闷的是吧？ 嗯，对，我是很低调的一个人。 对，就是什么时候看到他，你总觉得他是在用他的方式在跟你打招呼，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就会有一种错觉，我说哇，这个帅小伙在向我打招呼吗？但其实他压根儿没有看到我，这就是他自己的一种习惯的养成，总是嘴角上扬，就让别人看得他很积极很阳光很舒服。今天很开心，我的老乡也是老同事，也是现在我的广播也是电视的同仁啊，坐到我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这个关于职场的话题。张征，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从一开始做这个媒体工作做主持人，有没有身处职场的那种困扰？因为你一开始就是做电视主持人，有没有觉得这个好像职场像别人说的很复杂呀，或者说人际交往很难搞这个样子？ 其实也有。 也有吗？ 而且说实在的，恰恰就是在咱们俩共同在那个大院待的那三年时间，山西电视台， 就是让你 可能会让我感受到更多的那种职场那种感觉 压力。 更主要的是你作为一个新人，你当时也是参加工作不久嘛，然后在那个环境当中你才能真正去接触到职场是一个什么样的。虽然它是电视台，但它也是一个职场。 就是经常有人说我们的这个职业性质就是谁和谁都不打交道。因为很多人一提起来电台或者电视台，就觉得你们到了你们自己的直播点啊，或者把自己的工作做完， 对， 不用像在其他的职场那样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面，恨不得和同事和家人相处的时间比例都是不对称的。所以很多人觉得我们的这个工作呢是很少有这种职场压力的，但其实非也。 其实也会。 对， 因为你不可能摆脱掉别的同事，然后来完成你的工作。而尤其是电视也好广播也好，我们都是一个群体合作的这么一个才能完成一项任务的这么一个工作。所以说其实你在工作当中会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很多的同事。尽管我们可能和别的这种朝九晚五的工作不太一样，是说他们可能天天泡在一起，我们指的是根据节目的时间，然后大家在这很短的时间当中去相处。 对， 但是即便时间很短，你还是会涉及到一个合作的问题和相处的问题。其实职场相关的问题还是躲避不掉。 所以那个时候你等于是刚从学校毕业就直接分到了当时的这个工作单位，对吗？ 也是应聘 。 我其实还再早， 还 再早两年，我们家是山西运城的，我当时在运城电视台和电台。 你是运城哪儿的？ 其实我运城就盐湖的。咱俩不会更近的老乡了是吗？哇塞， 天哪 天哪。你知道今天我和张征啊，就刚才张征在聊这块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小错觉，我说他不是电视主持人，他是广播，因为你的音色很好。 我真的做过广播。 你做过广播？ 对，我在运城是做广播和电视同时做的。 天哪，你知道吗？今天要不这样吧，听众朋友，就你们就光看我们的画面好吗？我们把话筒聊聊点家乡的事儿。 你们想说什么说什么吧。 对，我想问一下，一直播又没有陕西人，然后又没有陕西运城的，我是运城用记的，他是运城盐湖的，是不是听到乡音特别亲切？ 对， 那种感觉就像是你出国，然后看到一个中国人， 对， 然后你在北京看到一辆晋 A 的牌子的车， 对。进 M， 对，你知道看进 A 的时候就已经很亲切了，然后你再看到进 M， 对， 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在偌大的北京城，在一个特别需要相互取暖的这么一个城市里面，然后看到了一个那么近的老乡。所以大家请多多的见谅啊，我们如果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俩有一点点失态，只要不失常， 天哪， 都希望大家可以包容。 完全想不到。 对，你知道其实山西运城人晋南人，他在很多人在看待晋南人的时候都说晋南人的情商和智商都够高，尤其是情商，就是他很会打理一些人际关系。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山西也好，在国内也好，就是相对这部分从政从商的人是比较多的。 没错， 而且山西出文化人，晋南尤其出文化人。 所以我其实在山西台采访的时候，我也会下去采访。然后呢我们同事跟我都反馈说，其实他们最愿意去运城采访。因为在运城街头接采的时候，你随机问，哎， 呀，说的他们觉得都意想不到的。 没错，就是民间在高手，尤其在晋南的时候，就像外地人初到北京，就觉得的哥都特别的善谈，而且呢，就是从天文到地理，从国内到国外时政，什么没有他们不会的。其实我为什么刚才说到咱们老乡，就这么亲近的老乡这块，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自己的家乡的这种地域的特质，在工作当中给你带来一些帮助，就是你在人情世故上稍微的练达一些，不至于让你在初入职场的时候那么尴尬那么窘迫。 我觉得也会。其实因为即便我从运城到了山西台，但其实还是在山西这个地界儿，其实整体大家都还是山西人，对吧？所以大家在一初入职场的时候，你的很多的这种理念也好，或者说你为人处事的一些方式也好，其实没有那么多的不太相同的部分，没有那么突兀的地方， 对，就是 还好很多。 在那个地方没有会有那种谁是外地人的这种 陌生感，很少， 没错， 不像你山西到北京来，可能那种陌生感， 对， 那种所谓的异乡的这种飘的感觉会更浓一些， 北飘啊。所以那个时候，当时在那个山西大院的时候，可能相处起来没有那么的艰难，但是也已经有了到职场的这种感觉。 对，你初入职场的时候，你会去考虑说怎么去和同事相处，特别是你新来的新人，怎么去和那些老的同事前辈去相处，记者之间怎么去相处，你跟编辑之间怎么去相处，因为编辑你知道，其实如果是他跟这个岗位不同的话，他其实是有分工不同的，他侧重不同的，然后他手上那点小权力是不同的。另外你怎么去和你的主编相处，怎么和制片人相处，其实就涉及到怎么和领导相处的问题。 对，但是他们不都说吗，我也不知道这是真实的还是坊间的传说，说电视台的主持人最不能得罪两个人，一个是灯光，一个是化妆， 还有导播 也不能得罪，是吗？就是说这个灯光如果面光给你调得不好的话，你的都会影响你整个人的职业形象。 对啊，所以我今天来，然后你跟我一介绍说我们有视频直播，再一个我带我参观了整个一个光，我觉得哇非常好， 很职业，就是青年广播在做的一种尝试。 对， 但是我觉得刚才你说的这块可能是跟你在到山西台之前你就已经进入职场开始打拼了有关系。 其实是进入职场， 我当时到山西台呢，因为我是大四就考进山西台，我就一直做着这份工作。 那你彻底是初入职场就在山西台 了。没错，就一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所以我那个时候是特别鲜明的没有职场概念的一种小同志，就是完全觉得啊，这就是跟我在大学没什么两样，我的主任就像我的班主任一样，然后我身边的同事就是有的比我年龄长的学长，就是这么看待的。 哇，那你比我强。 我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没有职场态度。 那你很好，我觉得没有这种负担反而会 很幸福， 很幸福，你不会去考虑太多复杂的东西。我呢在学校的时候我对老师就有一种敬畏感，所以就老师就相当于你在学校的领导一样。所以我入了职场之后，我其实面对领导还是会有很多的这种心里发怵的感觉，包括现在也是如此。 你都这么就是练达的职场职业人了， 混了这么多年了是吧？ 你看我有的时候是需要包装一些语言的嘛，就是混这么多年还怕的？咱现在都腕儿都这么大了，所以还会有这样的顾虑。就是那个时候到了这个职场态度之后，有了这样一个职场心理准备，你有没有试图想过把身边的同事跟他们相处成朋友？ 我其实没有去设想我要怎么做，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慢慢的会和很多的同事会成为朋友，特别是一些同事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啊，就没有刻意想着这么做， 没有刻意， 但是慢慢发展成好朋友了， 没有刻意想或不想。 你觉得这个同事的朋友和你生活当中的不是在同一个单位的这个朋友，你心里有没有明确的界限的概念？ 我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概念，我觉得可能跟每个人的性格，包括你的生活圈子和工作圈子，工作的性质的不同有关的。我觉得做广播做电视，其实如果像我是真的是死宅的一个人，因为我很宅，所以我其实除了上节目去单位工作以外，其他时间可能是更多的是自己在家待着，所以这样的话我的生活的圈子其实是和工作圈子是重合的几率非常非常大的这个部分，所以说我的很多的朋友就会是同事，但是如果我很羡慕那些能够把生活圈和工作圈分开的人，这样的话他会有不同领域的朋友， 但是我觉得能把 自己职场当中的同事发展成特别要好的朋友，而且在心理上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是一种幸福。 对啊， 但是你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在做山西台这个主持人这个地方，就是当时我们是采编播，也都是自己。 对， 然后就是那个挺苦楚的，但是很锻炼人。 没拿纸给你抹点泪。 没事，我们运城人都可以这样，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一个职业的心态。 嗯。 我身边的同事就让我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嗯， 我就甚至不把他们当朋友，就当哥哥姐姐在相处。 嗯， 你知道现在回头看起来，其实是这种关系挺危险的。你是遇到了一些好人， 好人，对， 一群好人，他们心无旁骛地在帮助你，在爱着你，爱护着你。 嗯， 但是如果我当时所处的不是那样的一个纯净的环境，我的那种非职业的状态其实是会害人害己的。 嗯， 就是你会把比如你犯的错误，你觉得你是我的哥哥姐姐，你应该包容我，那他犯的错误，我是他的这个家人，我就应该去， 你就会回来相应的，你觉得你也应该去包容。 没错，其实这样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一个职场的恶性循环。 嗯，所以你是幸运又不幸运。 对， 如果是他们可能给你来一点小绊子也好， 没错， 你可能就会更早的成熟。 没错， 在这个所谓的职场当中， 你知道我到北京就是到了中央台之后，我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心理调整的过程非常的艰难。 嗯， 你知道就会让我觉得啊，怎么会这样，不应该这样啊， 为什么我掏心掏肺，可是他们却不会跟我有这种同等的这种。 没错没错，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你会用你的这个标准和你的道德的这个体系去评价别人。 嗯， 但其实你没有想到一点，你本身就是错的，你的方向就是错的。 嗯， 那这个时候不是说对方人不对，就是你已经习惯了就人论事儿，而不是就事论事。 我觉得其实也不是错和对的问题。 嗯， 只是说你遇到了什么样的人。 嗯， 你要就是我们所谓的见人说人话， 嗯， 见鬼说鬼话。 嗯， 那你和不同的人相处，其实你要去判断， 嗯， 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和他相处更合适。 嗯， 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是能够跟你掏心掏肺，能够成为朋友的。 嗯， 那你可以去把握好那个度。 嗯， 其实你跟谁去相处都会要把握一个度的问题。 没错，就是距离感。 对， 这个距离感有时候也是一个分寸感。 嗯， 这个也挺重要。 而这种距离感分寸感其实是相互的。 对， 你怎么去对他，他怎么来回馈给你，他怎么来带你，你会要去进行一个思考。 对， 思考过后或者是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哦，我跟他不同。 对， 那你就保持距离就好。 没错，其实人和人之间那个磁场也是相互感应的。 没错。嗯，我觉得咱们俩磁场就很大。 对，你知道就今天张征 第一次见然后就嗨上了。 就是，关键是张征你知道我是第一次不敢直视嘉宾的眼睛，就是我总怕我自己会失态，然后去有一些其他情 愫，就是，老乡见老乡， 其他情愫产生，你知道不理智，毕竟已婚了。所以张征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当时不管是在当时还是现在，你对同事之间的这种朋友关系的界定，你觉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在你看来就是成为朋友了？ 嗯，到什么样的程度能够算是成为朋友？ 嗯，对， 成为什么样的朋友，这个是有一个界定。 对， 是这种推心推腹的好朋友。 嗯， 还是说只是说我们可能比同事关系更进一步，能够在一起去没事儿吃饭。 嗯， 没事儿去唱歌。 嗯， 聊天的这么一个朋友。 嗯， 但是聊天内容又是有区别的。 嗯， 又是有度的把握的。 就是你可以把它分成两类朋友。 嗯，其实我觉得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宅但是也比较懒的一个人。 嗯， 所以你刚才其实问我说你在职场的时候你会去做什么设定吗？ 嗯， 我没有。 嗯， 我跟人的相处都是说我为了自己能够心里痛快。 嗯， 我也不去给自己找很多的负担和累赘。 嗯， 那我就是跟谁我可能都是比较这种平和也好，或者说 所谓泛泛之交。 也不是泛泛。 嗯， 泛泛之交是一个那种有点中庸的感觉。 嗯， 我其实是我每个人我都会真诚的待你。 哦， 但是你的给我的回馈我会记在心里。 做筛选， 你怎么来对我的，那我很快我马上就要反馈到以后的这种相处当中。 啊， 我是这样的。 不会在当时有一些应激的反应。 不会， 但是你会在心里做一个筛选。 我其实很少和同事或者说很少和朋友去发生冲突。 嗯，你其实 我把事儿都憋在心里其实也挺不好的哈。 你是那样的一个人吗？就是有任何事情不愿意去跟别人所谓的 之前不爱沟通，现在觉得那是一个问题，于是这些年应该慢慢练得会好一些。 嗯，就是张征女朋友也是这行吗？还是 不是 啊、不是这行。 对， 就是也其实我给你挖了一个坑，就已经有女朋友了是吧？哎，这样吧，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要不就提前结束吧，你知道就前面那20分钟都白唠了。 也不是啊，那个答案是正确的吗？是真的吗？ 还有机会啊。有点小激动了。所以刚才张征在说了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天然的在心里面形成一个对同事的一个判断、 嗯、 但是这个判断在我看来是相对职业的，就是你不会在你的职场当中有一些明确的激烈的一个反应。 对， 但是呢你会把朋友在你的心里有一个概念。 我也会去观察， 也会去观察、嗯、 会去观察。 所以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态度作为一个职场人是职业的一个态度吗？就是把同事发展成朋友，然后呢有的是可以吃吃喝喝的在酒桌上推杯换盏的朋友、嗯、有的是推心置腹的朋友。 嗯，我觉得不要去非去设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和门槛、 嗯、 你把它分一定要分成一类二类三类、 嗯、 我觉得如果你能够在这个工作当中和你的一些同事成为好的朋友的话、 嗯、 那么天时地利人和、 嗯、 人和不是更好吗、 嗯、 在你完成工作的时候，特别是有一些需要大家共同去经历坎儿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这种友谊可能会帮助我们共同去克服那个难关、 嗯、 然后去完成那个工作和任务、 嗯、所以你觉得它更有一些这个地势上的一个优势。 我觉得有一些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嗯、 但是前提是你真的能够和你的同事 成为 好的朋友、 嗯、 而且这种所谓的好是两个人内心都是认可的。 嗯，所以张征你觉得同事和朋友他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嗯，同事如果纯同事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去有一些接触， 嗯， 工作当中有合作，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可能不会去说我有什么事情会想到他。 嗯， 嗯，没有交集。 如果是朋友，那我可能除了工作我会想跟你聊以外， 嗯， 可能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事情， 嗯， 好的坏的我可能都想跟你来说一说。 嗯， 嗯，那如果是把同事发展成朋友了之后， 嗯， 你会跟他聊更多的是你私生活的事情，还是说在单位遇到的不顺心的人和让你不顺心的事儿？ 我觉得不论是跟谁，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一个职业的状态的话，就不要把你太多工作当中的这种不好的东西 嗯 去带到生活当中去。 嗯， 所以我不论是跟同事也好还是跟同事的朋友也好， 嗯， 都不会去说太多工作上的事情、 嗯、 当然聊八卦是另外一方面。 可是我们不关心的都是八卦吗？其实我有时候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困扰很多职场人的问题、 嗯、 就是他跟你把这个同事发展成朋友还不太一样，就是我把他发展成朋友之后，我到底跟他在一起怎么来就是界定我们这个朋友的关系、 嗯、 你如果说我在单位我遇到一个糟心的事儿，然后遇到一个让我添堵的人，你说你跟其他的不是在你这个工作环境的人去聊的时候很少能产生共鸣。 没错，所以你干嘛要聊呢？ 就是你只是一个倾诉你知道吗？ 对、啊、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去发泄心中的那些小愤懑的时候是特别希望能有共鸣的。说哎呦我告诉你这个人就是这样，你看 那你别说他是谁就行了。随便聊啊。 所以就是我们要慢慢的聊出来这个人是谁。就是你知道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扰，就是要不然我这种心中的这个无名的这股火我要怎么去宣泄、 嗯， 我不可能把这个情绪，因为我个人是这样，我特别不愿意把在单位或者工作当中负面的东西带到家里面、 嗯、 因为那是我认为非常私密的我要全心去爱的一个环境。 对啊， 所以我不愿意把这个工作当中遇到的杂七杂八的事情跟他们分享、 嗯、 我的闺蜜呢我可以把他们当成一种我倾诉的一个对象、 嗯、 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情绪是需要产生共鸣有碰撞的，我就特别想去跟我的同事当中的好朋友 嗯 去来说这个人种种，或者我遇到这个事儿的种种糟心。 嗯， 你觉得这个态度， 但是前提是你真的认为他会、 嗯、值得信赖。 值得信赖。 嗯， 对。 但是你觉得张征我这样的态度够职业吗？你觉得大家可以来借鉴吗？ 我觉得可以。 嗯 嗯，我觉得每个人你界定朋友的标准是不同的、 嗯、 而这个所谓的经验的累积是你真的碰壁之后 嗯 啊、然后你才去判断说哦这样的人不适合做工作当中的这种朋友、 嗯、 只是纯同事而已就好了、嗯嗯。 就是不要有利益的冲突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大家还是可以你好我好大家好。 对，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张征还有收音机前更多的听众朋友一起聊的是关于同事可不可以成为朋友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想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愿意深交的同事啊？如果这个话题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一直播和活力九八二跟我们畅所欲言。刚才跟张征聊到了这个同事和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有的时候是很微妙的。那张征，你觉得就是在你工作的过程当中，你是更愿意有一样一些什么样的烦恼和心事是跟他当面说，还是打电话，还是现在有了微信这种工具之后跟他微信，是语音还是文字？我跟你说，这又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没错，嗯，如果我是跟家人的话， 嗯， 有一些话我可能反而会更习惯于通过文字来表达 啊， 特别是跟父母 啊，微信的文字，嗯、 对， 嗯， 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你跟家人的话会毫不掩饰自己的这种情绪， 嗯， 嗯，特别是这种低落的、down的情绪， 嗯，所以你会把你 害怕、希望、特别害怕的是你的这种不好的情绪影响了他们， 嗯， 然后你在诉说一些事情的时候太过主观， 嗯， 于是我反而会很多事情，特别是跟家人需要沟通一些事情的时候，嗯、我通过文字来表述， 嗯， 那如果说你和同事，我们回到职场当中来。如果说和同事去相处，你去要想说一些问题，特别是说一些问题的时候，嗯、那我觉得关系好的还是当面聊比较好，嗯，这样的话大家呢能够推心置腹的， 嗯， 而且可以把这个地点改一改呀， 嗯， 吃饭的时候聊啊， 先把哥们儿灌醉再说。 对对， 就是你觉得这样呢，可能会让你心里的安全感更强一些。 嗯， 就是你面对面的时候，你至少可以探究到他的反应、他的表情。 对， 其实就可以通过这个细节的抓捕来看到他对这个事情或者是这个人的一个态度。 对，可以看看他的看法，那样更直观一些。 嗯， 这样的话，而且其实人和人之间这种相处、聊天的时候，那种眼神、那种所谓的微表情的那种、嗯、其实你是能感受到的， 没错， 他究竟对你的话认不认可、 嗯、 他你反感的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反感， 没错， 而且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很好的职场当中的朋友、 嗯、 即使同事又是朋友，那么他会给你更加中肯的意见， 嗯、 也许你所讨厌的那个人，你所讨厌的这件事儿，他还知道一些你所不了解的另外一面， 没错， 他会给你更多的建议， 就是他、嗯可以给你一个宽慰的这么一个角色，一个立场， 还会安慰你。 嗯， 然后呢，就是像你刚才说的，你特别希望的是能够在职场当中，因为是有职场的这种 共同的交集，对， 所以有很多共同的这种点， 嗯， 大家能够相互就很自然的 get 到。 对、嗯，所以就是一种共鸣。 对， 那刚才为什么问这么微妙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在前一段时间，朋友圈当中和我们职场当中也流传着一种说法， 嗯、 说千万不要在微信上留证据，就是你去聊一些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是聊职业当中或者你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嗯、很多人现在不选择用文字的方式来梳理这些情绪、 嗯、 哪怕是工作，就是你遇到了比如我的文案没有通过，他为什么没有给我通过，我觉得怎么样，有的人现在把这个当成留存证据的一个职场态度， 就是不要发文字， 对， 发语音， 对， 因为文字容易截屏。 所以张征，你刚才说跟同事面对面的聊不用文字的这种、嗯、有没有过这样的顾虑？ 我倒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嗯、但是我的 你还是涉世不深， 有一点，对，我比较真诚了。我其实真的我没有去设定太多我和别人相处要是怎么样的、 嗯、 我都是在遇到一些事情之后发现哦，他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 嗯、 那我可能就调整一下就好了、 嗯、 我也没有去强求说我对你这样一定要求你对我也这样、 嗯、 我其实没有、 嗯、 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你不论是和同事相处也好，和朋友相处也好，和家人相处也好，如果有这样的心态、 嗯、 其实你自己会轻松很多。 没错，其实就是用一个、嗯、所谓的不变应万变、 嗯、 我就是我， 对， 不一样的烟火。 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发语音不要发文字、 嗯、 我觉得大家在朋友圈评论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嗯、 因为你也不知道什么人能够看得到。 没错，你知道就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共同的所谓的朋友。 对，就是有了朋友圈之后你会发现啊，他和他也认识。 对对对， 我经常就觉得完全不搭嘎的这个一个领域，然后两个人怎么就认识了， 然后突然有一个人给你发微信说哎，你认识他呀。 对啊， 而且截的屏主要是。 没错，就是好多这种微妙的关系都因为这个朋友圈，就因为那个圆圆的那个地球，把这个小人和更多的小人都联系在一起了。 你知道我就是上个月， 嗯， 我们的另外一个同事， 嗯， 我们一个女搭档，然后那个跟我说哥，你知道吗？谁谁谁在朋友圈吐槽他，结果被我看到了，因为他和他的那个朋友聊，他不知道我们俩也是朋友， 所以这是一件挺玄妙的事情。广告之后，我们和张征继续来聊一聊同事该不该成为朋友，一会儿见。 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举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中国教育台的主持人，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张征，也是我的媒体同行，我们来聊一些关于同事和朋友之间的这个话题啊。也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包括一直播的各位网友，你有没有愿意深交的同事？大家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刚才呢，张征聊到了，就是现在有了朋友圈，有了微信这种社交工具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好小啊。 对呀， 你认识的人居然也认识他，然后有的时候你这是特别不愿意让这两个认识的人居然认识了。 对， 然后我曾经有个闺蜜特别苦恼的跟我吐苦水，她就说哎呀，你知道吗，我就是在多年前我创业的时候结下梁子的一个人，现在呢跟我的就是他准备去想要去说服的一个投资人，他发现他们在朋友圈的互动特别的好，然后他自从他们俩互动之后，他都不敢给那个投资人留言，他说我生怕这个人知道我们俩认识，然后给我添一些不好的话，因为他特别需要这笔融资的资金。就这个是现在这个互联网和社交软件发达之后带给我们的很大的一个困扰。 没错。 所以张征，我问你一个很 圈子大了，麻烦也多了。 没错。你会不会把你的朋友圈设定权限，就是屏蔽掉一部分人，分类啊这样的，会不会做这些事情？ 我其实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因为自己太懒，于是没有做这件事儿。 张征， 你知道我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方式吗？我干脆不发。 哦，你是很少发朋友圈？ 不，我发朋友圈现在逐渐的发的少了。 嗯， 但是呢我在发的时候会想，如果你认为这是自己的隐私，你不希望谁看到，那么你干脆就不要发。 嗯 嗯，因为你让一个人看到，让两个人看到，你很有可能也会让更多的人看到，因为你不知道别人会怎么去传播你的消息。 对 吗？ 而且你也不知道他和他是不是认识。 对，所以你干脆不发就好了。 嗯，就是你认为特别私密的这个事情， 对， 就索性不拿到朋友圈去共享。 对， 你知道这个事儿也是我有时候觉得百思不得其解的。 就所谓隐私，你到底什么去，什么是隐私？ 你知道有的人就是他情绪特别的消极，特别负面的时候，他会在朋友圈发一些抱怨的话，然后你能看出来那个抱怨的话其实是一对一的，他可能就是对一件人一个人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情绪， 而且你看到之后你很纠结，你到底要不要安慰他。 对，然后你就刚开始，因为朋友圈刚开始这个盛行宣泄情绪的时候呢，你还会去试图的去了解啊你怎么了，遇到后来慢慢的你觉得那就是无病呻吟的时候，你会很反感。 一开始我们把朋友圈认为是很私密很个人化的一个朋友圈，一个空间的展示，但实际上现在你会发现它并不是私人空间。 没错，就是我包括有时候去主持一些论坛，然后在一些活动上就特别不情愿的被别人说能不能加一些你的微信。 嗯， 因为那是一个特别公开的一个场合，然后呢你和他只是一个一面之缘。 对， 我是特别喜欢另外一种就是交涉的一种方式，就是可不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嗯， 那你知道这个时候你会对对方有一种试探，如果他对你有一种心理的亲近感，就是比如像我会主动的说那我们加微信吧。 对， 如果我是觉得我们只是这一面之缘，我下一次再见你可能就是在大洋的彼岸了。 嗯， 这样的几率很小。 对， 那我可能就只是给你留一个我的手机号码， 是 仅此而已。 这是很职业的一个表现。 嗯， 因为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所谓的就是介绍职场新人或者职场中人你该如何去想要去拓展你的人脉，那么你怎么去建立这个人脉。 嗯， 比如说就你刚才说的在工作场合当中第一次碰到了这个人， 嗯， 你其实是很想要他的这个所谓的联系方式，能够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联系的。 嗯， 但是你觉得如果你要直接去说我能加你微信吗，很突兀。 嗯，没错， 对吧？你不知道对方会怎么去认为你。像如果你是心有芥蒂的，像比如说我跟你要， 嗯， 那你觉得我跟你不认识，未来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可能跟你没有什么交集，为什么要把微信给你呢？ 哎，我的微信号我告诉你一下，五四 一会儿加。 你怎么这个时候才要人家的微信吗？我早都准备给你了。所以是有一个，这个， 他那个指导的是说， 嗯， 你可以先要他的邮箱。 没错。 嗯 嗯， 邮箱的话你发他回不回其实无所谓。 对，其实就是一种试探。 对，但是呢你有了他的邮箱之后也建立了联系。 嗯， 然后你通过这种初步的联系再进一步的去进行交往之后，也许会有一个更深入的这种所谓的人脉的建立。 嗯，你知道你说到邮箱这个事儿，让我突然想到应该是前年我在杭州主持一个论坛，经济论坛。嗯，然后和一些企业家做一些访谈之后，有一位企业家的助理就说高老师我可不可以留一下您的邮箱。我说是要给我发资料吗？他说不是，我以后如果想找到您跟您联系的话。 嗯， 其实按你说人家是一个很职业的一个状态。 对， 他很会梳理和你的这个距离感。 对， 但是我当时表现的，我现在回头想特别的不职业。 怎么了？ 我当时说我都好长时间不用邮箱。然后说 我给你留电话和微信吧。 我当时说那个话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个话是有问题的。就是第一，你对对方是不礼貌的。 嗯， 第二，你说你作为一个职业人，你说你很长时间不看邮箱，你是有多闲呢？就是把自己一些拉低的段位很低。后来呢我就给自己打了一个圆场，我就说啊，这个你可以给我打电话，然后我的办公电话我可以告诉你。 嗯嗯， 我没有给他留我的私人手机。 嗯， 但是后来呢我跟这位企业家包括他的助理都成为很要好的朋友。 嗯， 我们有一次在饭局上的时候就说到了这个事情，然后那个姑娘是智商和情商都非常高的。 嗯， 她当时给我圆了一个特别好的场，她说高老师您当时是认真的吗？我当时以为这是你的幽默方式。 哇， 你知道就是一下把我抬到一个我就那顿单我不买都不行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职场人，一个职业人，大事小情都可以反映出他的职业态度和他的职业性。 嗯，还有职业素养。 没错。 嗯， 张正你知道做我们这行有的时候 挺苦恼的，因为我们是需要更多的私生活，但是我们从事的这个职业呢，很难把私生活给它做一个明确的界定。 没错， 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去见一波朋友，你到底是以朋友的身份，还是别人说这是一电视台的主持人，是吧？你现在应该有人在路上说，哎，你好好眼熟啊。 还好北京没有，回山西有。 你知道我有一次背着我自己的听众给我做的，就是你今天可以看到我背的 那个包包， 包包上面写的高丽掌门是我节目的一个 logo、一个名字，然后我背出去逛街，一个小导购就说，哎姐，你这个高丽掌门是什么意思？我说，哎，说来话长。后来我就把这面倒过来是我的照片。那姑娘问，哎姐，这个照片是谁？我说你都没认出来，我就更跟你没得聊了。我是把照片都 P 成什么样了。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他可能跟你不是一个职业的一个立场。比如说我们和朋友在这个生活当中没有更多的这个工作交集的时候，你跟他去聊一些事情可能会很困难。因为没有这种职业共鸣。 对， 但是你跟同事可能往往会有这种共鸣。 但是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工作圈子、生活圈子有一个特点是说、你可能比如说你的朋友不是电视台的、不是电台的这种工作伙伴、但他也是身处这个行业当中的。 他对这个行业了解。 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在聊的时候是很有很多共同的话题的。 那你觉得刚才我们说的是另外一个就是闲篇儿啊，那如果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如果把同事发展成朋友的话，你觉得会不会对工作造成影响？ 我觉得如果好的状态的话、那一定是有所帮助的。刚才我其实提到的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那你人和的部分大家能够去共同克服一些困难，特别是在看待所谓的真实这种友情。我认可咱们俩之间的这种，特别是你有一些很困难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他帮你顶上去了。我遇到过类似这种情况啊、就是同事 直播的时候应急， 直播同应急是两个搭档之间的这种相处。比如说我和咱们这个节目的制作人袁伟，我们就是曾经是很好的同事和搭档啊、然后我们就会成为很好的朋友。他虽然离开了电视台，但他你看现在是自己做、但是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经常的联系、而且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还是会有很多的这种相互的去扶持和帮助的时候。 所以就是在工作单位的时候，袁伟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的出品人，在觉得是一个可以相处的同事，可以深交的一个朋友。 对， 那跳脱到你们相同的这个工作环境之后呢，你会发展成真正的朋友， 好朋友， 在互相需要的时候，然后出来鼎力的帮衬。 当然能够发展到这种推心置腹的这种好朋友、所谓的好闺蜜也好，好基友也好，到这种程度的话、真的还是少的。所以说大多数情况你可能还是把它作为一个同事加普通朋友的关系就可以了。 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职场分寸。 对。 你刚才你知道张征就是咱之前都聊得挺好的，就从你刚才聊你跟袁伟是好朋友你知道吗，戛然而止，这空气可能接下来就比较尴尬了。 没有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圈子再进一步扩大嘛。 就是我曾经一度想毁约，然后我在家里拿着那个合同的时候，我就哎，这毁约费交不起、他老坑我，你知道吗？作为朋友他老坑我。 可是他给你提供了好几回脱口秀的机会。 其实呢我特别理解刚才你说的这一点。我通过这一将近一个小时的聊天也能看出来，张征是在职业当中有特别强的这个分寸感的这么一个人。就是你可以把朋友和同事的关系做一个心理的梳理。 对， 然后你会去因为这样的一个梳理把它自然的分成一个朋友的等级。 我觉得可能跟我星座有关系。摩羯座就是做事情比较理性。所以你刚才说了，我一入职场其实就是抱着那种心态。我就想得很平和。 可是那个时候你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 对，不到20岁 就可以拎得这么轻。我觉得这个挺难得的，就是也是在这么多年职场的历练当中，你可以用更成熟的一个态度在今天给我们职场当中的所谓的小白和职场人支个招。那刚才呢既然说到了这个影响这个工作关系，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负面的，就是因为你们曾经很亲密的这种同事关系，你们已经发展成朋友了，但是突然因为朋友的这个人设崩塌了之后，正常的工作关系也没有办法维系了， 感受到那种背叛。 对，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身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我自己的经历应该算也有，但其实 应该怎么讲，我的这段经历呢更类似于是说我和领导的这种相处，因为其实我之前我跟你说了，就是我跟领导相处之前呢是有很高的这种很大的这种心理芥蒂的，总是把他真的当做了一个领导，但是后来我开始调整之后和领导相处成为朋友了，但是当遇到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他还是领导， 没错，这一点特别重要。这是我们今天特别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职场人，如果你够职业的话，就是你千万不要把出现问题让对方去给你承担当成是对方应尽的义务， 没错， 就是他帮你是情分，不帮你是他的本分， 没错， 我们很多时候要把这个关系理清。 而且当你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作为领导他怎么去处理，你不要去掺杂太多所谓朋友的情分， 对， 也许他处理的在别人看来也是重了， 没错， 但是这个重那他是领导， 对， 他可能有他的衡量去考虑， 对， 不要去过多干涉， 就是也许他正是因为爱之深责之切，他觉得我们的关系你不应该给我造成这样的困扰，或者因为我们的关系我对我们关系有足够的信任，我即便是给了你这样的一个处罚你也应该能接得住， 对， 总而言之他也会有他的一个立场。 而且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如果你作为领导的话，你也可能比如说如果别人都知道你们俩关系好，那么他在这个时候反而要做出更大的这种公平的感觉， 没错， 公正的感觉， 对，但是这个是我们现在回过头可以很职业的看这个问题，现在其实这个问题困扰很多职场的小白，职场的年轻人，因为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公众微信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反馈，说丽姐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关系很好但是关键时候他没有帮我，我觉得我不能理解不能接受。我当时给这个小朋友回了一句话，我说不给别人添麻烦是最大的修养， 没错， 如果你把他当成朋友你就更不应该给他添麻烦，朋友一定是要共患难的吗？我觉得朋友有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分享， 对， 所以你要如果去给你朋友去界定这么严苛的要求，让他去帮你承担一些东西的时候，你的初衷本身就不是善意的，我觉得那朋友对你的一些反馈你也应该都能接得住， 没有谁理所应当要为你做任何的事情， 对， 包括你的父母， 没错， 他把你生下来只是生下来了，其实包括养育你你都应该是一个感恩的态度， 对， 所以说和同事相处也好和朋友相处也好，你都要保持感恩的态度， 对， 你愿意怎么去推心推腹的对他是你的事儿， 对， 他怎么来回馈你怎么来对待你，特别是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怎么去处理，你不要去强求于他， 没错，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就像这种两性的关系，就是情侣之间，有的人说啊，你看我这么对你那么对你，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其实我特别喜欢一首歌《太委屈》，里面有一个有一句歌词我觉得特别好，太委屈是因为连分手都是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我不难过是因为为情为爱我从来不曾亏欠你，对吧，这是一个两情相悦你愿意付出的事情，所以你、 就是、自己坦荡就好， 没错，那在职场当中也是这样，就是你愿意把他当成朋友你就不要去对他有更多的要求，他没有把你当成朋友因为这是你的选择， 所以在职场当中你要不要把同事处成朋友其实更多的是一个主观的角度和方向的问题， 没错， 如果你认为我把你当朋友那你就把他当做朋友去相处就好了，当然前提我们要提醒各位的是把握好那个度，你要去判断他是不是真正的你所谓的那个好朋友， 对， 那如果说你要是没有觉得把他当做是朋友那你就很正常的相处就好了，更正常的同事关系该怎么去完成工作完成任务完成就好了，结束之后大家拜拜， 对，就是这个是相对更职业的一种态度，就是前提是你要把自己放成一个就是情绪和情感都很平和的人，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把控自己，因为人毕竟是情感动物， 特别是刚入职场的这些小孩们， 没错， 啊，说小孩真的不还是小孩 九零后的张征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如果愿意可以加他的微信号先通过我所以你知道刚才说这个话题我就突然想到川普，他曾经做一个电视访谈，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商人的身份的时候，做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他当时跟那位主持人是很投缘，然后呢他们之前也有一些私交，在这个主持间隙的过程当中，就像刚才我们的广告时间的时候呢，他就跟这个主持人聊了一个非常私密的一个话题，就插科打诨，就扯闲篇儿，就聊到就是对女性的一些看法，就是包括他之前对女性有过一些不雅的侵犯的这种行为，他是完全当笑话在讲了， 但是呢这一段都被录下来了，录下来当时并没有对他造成任何问题，可是就在他竞选前夕这些东西都被曝光了。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职场教训， 对， 就是你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你到底要不要更职业的一种态度去面对周围的所有人，而不只是你的朋友。 对， 因为最后坑他的不是他这个朋友，是摄像全录下来了。 你说这事儿让我想起了 我们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的 圈子里的一件事情， 就是央视某主持人在饭局上， 没错， 然后一段话， 对， 结果被曝光之后， 没错， 引起了很多的麻烦，导致他最后辞职。 对，这个其实是对我们这个职业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也是我接下来特别想问张征的，你觉得做人应不应该公私分明，而不再是同事的话题了，做人应不应该公私分明？ 应该。 嗯，你觉得怎么来？ 如果你作为一个理性的角度来讲，还是应该公私分明的，因为你在工作当中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你自己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事情。 嗯， 那么，不要去把它过多的带到生活当中去。 嗯嗯，就是这个公私分明。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一个特别好的朋友邀请你去参加了一个饭局，在饭局上大家会问你一些问题，啊，对你这个职业特别的好奇，你会开诚布公的来说，还是说你会表现出你自己更含蓄？因为这个东西很难，因为你要如果不够真诚的话，人家会说，哎，你看主持人他就是装嘛，哎，这个人不好相处，不够真诚。 那我就说一些， 可能也很没面子。 我就说一些大家都喜欢听的八卦就好了。 嗯， 至于所谓的一些我们这个职业当中更深层次的一些问题，你就不要去说了。 可是这个八卦你又怎么来界定它真的无伤大雅呢？ 大家都，大多数人都还算知道的八卦。 嗯，就是高丽到底身高多少，体重多少。我告诉你们啊，你看那照片都是 P 过的， 就是他 P 成什么样，P 了用了几度。 对对对，其实高丽本人太漂亮了，没给人 P 好。就类似于这样的，就是无伤大雅。 对，我觉得还是把握那个度，我不会随便去。而且我有一个原则，就是不太就是所谓的你那个坏话， 嗯， 不论是说个人的坏话也好，还是说你单位的坏话也好，你不要去过多去说。 嗯 嗯， 就是说这件事儿本身就不是一件职业的事情。 对， 嗯，不管是在公开的还是私密的场合去聊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涉及到一个人对他的一个判断， 嗯， 都是一个不理智的， 都是不理智的。对， 嗯， 我觉得这就是公私分明。 嗯， 你工作的一些事情尽量不要在生活当中去过多的涉及。 所以今天节目最后，如果想让张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来支招，就是关于朋友和同事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关系，你给大家梳理一下，怎么来支这个招，让大家在职场当中或生活当中少走一些弯路，少一些困扰。 我觉得如果想让自己更加的轻松一些，那么你就不要去设定说我一定要把同事处成朋友还是不能处成朋友，那就很好的去大家相处就好了。 嗯， 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自己去判断这个人能够和你成为好朋友吗？ 嗯， 如果能，那你就接着继续以好朋友的标准来对待他。 嗯， 如果不能，那就普通同事就好了。 嗯， 当然前提还有另外一方面是说，大家在和同事这种相处的时候要把握好那个度。 嗯， 你判断他是不是朋友的时候，这个度，这个标准很重要。 嗯， 但是这个标准是什么，恐怕可能只有在你们两个之间相处的时候，你才能有那种心理的反馈和判断。另外我觉得从我的经验来说，还是应该更多的去扩大自己的生活圈子。 嗯， 不要去把工作圈子和生活圈子这种重叠的太多。这样的话其实你会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同时也会让自己的朋友更多，而且是各个不同领域的朋友，也会让你的这种整个人生，包括其实会对事业也有很大的影响。 没错，就是也让你的眼界可以更宽一些， 更开阔。 对，所以刚才呢张征说到这点，我又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会不会把自己的同事介绍给自己的朋友，那你又会不会把自己的朋友带到工作单位，就是把你的公司介绍给他，让他到你的公司或者你的环境当中来入职？ 我会把我同事当中我认为已经是好朋友的这些同事，其实已经不是同事了，真的就是好朋友了。 比如袁伟， 我会把他介绍给我的朋友。像我这个很好的朋友袁伟，他们也都认识，而且他们现在联系的比我还紧密。 你哭什么？ 刚才苦笑了， 我有嫉妒啊。 我跟你说，涉及到原委这两个字的时候，我的极其的敏感，激起了我的斗志。好，你继续。 至于要不要把朋友介绍给你的工作单位，我觉得也看吧。 嗯， 如果从私心来看，如果他跟我是同行的话，我会考虑一下，慎重一点。 就是工种可以不一样。 对 对 对, 对, 对。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拿出来跟大家聊的话题。 没错。 对， 嗯， 很多人很关心这个问题， 嗯， 就是我特别想帮他。 因为大家找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是要通过熟人去介绍的。 对 对, 对，你会不会把他带到自己的工作单位来？ 嗯， 刚才张征给了一个很真诚，但是也很职业的一种说法，嗯，因为我们都是职场人。我们都面临生存的压力，我们都希望在职场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前景。那在这种时候，如果朋友真的是需要帮助的话，我要分清这个所谓的轻重缓急， 对， 然后来给他一些帮助。 嗯， 我觉得这个完全跟你这个人做人这个所谓的道义可以分得开的， 是分开的。 我觉得他一定也是可以理解的。 嗯， 比如说像之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会给他介绍到其他的部门， 嗯，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现在所处的这个部门可能对你的职业素养有更高的要求。 嗯， 那他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 那如果你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成为同部门的同行，但是如果说以后没有这样的机会，只能说我们缘分至此。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无伤大雅的跟他开诚布公的说。 对，如果你们是朋友的话，你特别是你在帮他的时候， 嗯， 很多的这个事情可以摊开来说的。 嗯， 你觉得如果你把握不好这个度，你觉得， 嗯， 未来的那个后果你自己觉得没有办法去把握， 嗯， 那就不要去提前给自己制造麻烦。 嗯， 何必呢？ 嗯， 万一比如说我介绍一个同样是男主播的人进入到我们台的话， 嗯， 那以后未来的这种所谓的竞争关系你能够把握好吗？ 对， 嗯， 就是连原来的朋友都没得做。 对， 嗯，那最后呢，我想问张征，就是更递进一级的一个问题了，就是你会不会把你的同事发展成你的亲密关系的爱人？ 我曾经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说我不会找同行。 啊，不会找同行。 嗯， 为什么这么明确这个态度呢？ 因为我觉得同行吧，大家一个是生活和工作的节奏太重叠， 嗯， 如果以后会涉及到未来照顾家庭的时候， 嗯， 不容易去分开， 嗯， 而且两个人不容易倒开， 嗯， 这是我一点。再一个是说，我们所处的这个行当， 嗯， 大家又太清楚这个行当当中有一些这个或多或少的一些问题存在， 嗯，或者诱惑， 对，所以还是尽量的少找同行比较好。 嗯，你是， 但是现在我好像似乎也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特别的限定了。 嗯，我觉得 关键我找的也不是同行，反正 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你在这个职场当中你更自信了， 嗯， 你更笃定了，就是很多东西你觉得你完全可以把控它了。 嗯， 那和你刚开始对这个事情明，我们经常说，我明确的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其实是给自己的一个安全感。 对， 你等有一天你说什么样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的时候，就是你足够强大足够自信了。 一个是自信，再一个是心态更加平和的问题。 嗯， 如果你对一切都能够包容的话，水来这个降挡， 嗯， 水来土淹， 对 吧？ 兵 来 将 挡，所以说就无所谓了。 嗯 嗯， 所以今天我们要就这个话题给各位支招，就是沿着刚才张征给各位梳理的，第一呢，就是不要跟同事聊过多单位私密的话题， 嗯， 不合时宜的话题。如果你想保持你同事成为比较好的朋友关系，就不要给对方也带来这样的困扰。 对， 另外呢，也是我们抛开这个职场当中，就是我们俩作为媒体人的这个建议，就是给大家，比如说你是白领，是写字楼的白领的话，就是和同事成为关系，这个朋友的关系远远没有和你的客户成为朋友关系来的那么踏实可靠。 嗯，当然如果你有能力的话，能够和同事也成为朋友，和客户也成为朋友，哇，天时地利人和占尽了 那就只能说你这个未来 要发了， 对，职场道路会非常的平顺。那今天我们特别感谢张征啊，在小长假之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个话题呢意犹未尽。其实我觉得以后可以找一个我们两个都特别感兴趣的，因为能看出来张征也非常喜欢跟家人的这种相处，因为你节目当中几次谈及到跟父母的这种关系。 对， 其实我也特别愿意聊这种话题，所以有机会我也请我们的小编专门量身打造一期节目，咱们俩就一个小时